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86集，掌部。 于小在再见着沈泽川时，已经是小半个时辰后，他上前行了礼，大惊失色，关切地问： 哎呦，大人这是 烫着了。 沈泽川没表情地说道。左右锦衣卫还在翻那浩如烟海的书籍，葛青青过来对沈泽川摇摇头，他们本就是来走个过场。沈泽川看时候差不多了，便对于小再说： 此处已经查得差不多了，不如你我先去办差大院，回禀傅大人。 于小再称是，又环顾一圈： 哎，总督为着避嫌还在外边坐着，临行前啊，须得说一声。 沈泽川默不作声地用舌尖抵了抵唇角，寒手算硬。他们出去时，萧迟也果然还披着薄饰坐在湖边钓鱼，像是坐了一天哪儿都没去过。 天色已晚，二位大人用了饭再走？ 萧迟也架着腿撑杆，也不知道钓起来鱼没。于小在推辞道： 哎，叨扰了一日，万不敢再耽搁时间，下一回我做东，请两位大人吃杯酒。 吃酒好说。 萧迟也一晃杆，从水里拎出条银亮的小鲫鱼，他哈哈一笑，把鱼随手扔进鱼篓里，割了鱼竿，提着篓往过来走。他微俯身出了树林，把鱼篓抛给于小在： 今日我得了于大人的照顾，这几条鱼当作薄礼，专门谢你的。 这会儿降了些雪雾，于小在还得垂头看鱼篓，没留意他们俩人。沈泽川看着萧迟也，萧迟也用拇指不经意般的擦了擦右耳。沈泽川当即转开目光，于小在受宠若惊，又说： 哎，这怎么使得？ 怎么，难道督察院连这几条鱼也要当作贿赂？ 萧迟也拍了于小在一把，于小在连忙说： 那也不是， 日后常来。 萧迟也让开身形： 陈阳，送一送。 于小在莫名得了谢，出了门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沈泽川都快要上马车了，忽然摸了摸自己的右耳垂，觉得这里被环球揉坏了，烫得人心烦。傅灵业在禁军的办差大院，他敲坐而坐，边上候着的是孟瑞。孟瑞见他茶吃了一盏又一盏还不挪动屁股，就知道他今日一定要扒出点东西才肯走。孟瑞心里腻味，面上却不露分毫，好茶继续给他上，笑说： 禁军的账簿副都御史大人看过了，各位户部老爷也算过了，还有什么要查的，大人尽管与卑职说。 傅灵业老神在在地说： 账簿这东西须得翻来覆去的仔细核对，保不准哪儿就漏了错了，急不得，再看看。 魏怀兴说：萧迟也近年来修葺大院扩建教场的事情说不清楚，实际上在禁军账簿里非常清楚。傅灵业知道萧迟也不好查，但他必须得从清水里搅出点东西来，否则对着魏怀兴他交不了差。况且以前李建恒护着禁军，对上萧迟也大伙儿都情愿轻拿轻放，基本没事不参他，但此次李建恒显然是厌弃他了，依着风向，这会儿也该让萧迟也吃点苦头。户部跟来的人把算盘都打得噼里啪啦，堂子里长了灯，个个聚精会神地钻究账簿，恨不能把每条账目都给算个七八百遍。沈泽川道士在廊下还看见了谭台虎，他没作声。乔天涯易了容扮成个锦衣卫，跟在他后边一道进了门。堂里的算珠波动声不绝于耳。傅灵业割了茶盏，起身迎沈泽川。沈泽川与他行了礼，两人一同上座。 啊，府院查得还顺利？ 叫萧二耽搁了许多时间。 傅灵业心想，果然如此，嘴上关切地说： 他可动手了，那混子最是霸道， 这一回辛苦镇抚大人了。 沈泽川心想动手了，但跟你没干系。他也笑， 不打紧，为了皇上办差，这点苦头还吃得起。萧二原本不许我查院子，亏得于大人也在，好说歹说把人给劝住了。 傅灵爷似是要替他出气，恨道： 哎，我们是受皇命办事，他萧二想拦就拦，既没将你我看在眼里，也没将皇上看在眼里啊。 沈泽川看向堂内， 大人这里还没有查完吗？ 啊，查完了，但总要多集合几次。你也知道，账簿这东西啊，最容易造假。 沈泽川听出他的意思，顿了片刻。 大人乃此次搜查的主官，我对大人唯命是从。 傅灵业笑而不应，与沈泽川吃了一会儿茶，待到子时三刻，新合完的账簿就呈到了跟前。傅灵业翻了翻，忽然问孟瑞： 去年开春，宫里边敕建寺庙，工部把运输重任委托给了禁军，但后来那庙没建成，总督还堵在户部里要过银子，是不是？ 不错，那银子一拖拖了好几个月，都是禁军的血汗钱，总督着急亲自去要的。 傅灵业合了账簿，冷笑着说： 哼，当时国库开支还没有算清，司礼监也不敢随便批，总督是怎么要到银子的？ 我们禁军没拿银子，当时是由户部主事王宪做主，把全城进来的一批丝给了禁军，禁军折兑成银，这笔账在部里也有记载，来去清楚。 傅灵业忽然一拍桌面，镇南的茶壶也跟着咣当一下，若非乔天涯眼疾手快给扶住了，得倒沈泽川一腿茶水。沈泽川在座上含笑如故，等着听傅灵爷的后文。这笔账是开春的账，那会沈泽川还在招罪寺里面待着呢，但他知道这笔账。这笔账最终能解决，实际上不是因为王宪，而是因为薛修卓。当时还是户部都给事中的薛修卓出面调和，用全城司给萧迟也结了账。沈泽川手指轻扣着膝头，心道：这笔账是个漏洞。果不其然，傅灵业摆足了威风，质问孟瑞： 这账簿上写，当时一共拨给禁军660司，你们记得是下品全司，但去都库当上记得可全都是上品全司，这一上一下一字之别，差的却是4000两银子。本官问你，这4000多两银子去哪里了？ 孟瑞反应极快，有条不紊地答道： 当时拨来的确实是下品全司，东西由户部出调，调令手谕上都写的是下品全司。 傅灵爷一摔账簿： 哼，那是当然了，王宪嘛，早跟你们串通一气。他在调令手谕上写着下品全司，可库当上所记明明拿出去的是上品全司。萧迟也给王宪许了什么好处，能叫他做这样的假令？ 孟瑞一惊，说： 空口无凭，傅大人，仅凭 我看，禁军就是个搓油水的篓子。萧迟也靠着你们发了家，这些年他混在东龙大街上醉生梦死，那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。前有王宪狼狈为奸，后有袁柳谄媚公逃，萧迟也背着皇上圣恩，干的都是中饱私囊的勾当。 傅灵业狞笑着： 镇抚大人，瞧见没有，这天字第一号红人就是个天字第一号贪贼，今夜你我再深查一番，这一等烂账必定还有不少。 沈泽川看着傅灵业，看得傅灵业发怵。 此事与行刺案无关，不在我此番职责范围内，便全由大人做主。 傅灵业本意是拉着沈泽川下水，见沈泽川不上套，便有些迟蹰，可此事禀上去确实也算件大事，这份功劳他又不肯丢，当下心一横，拍案道： 再查，今夜给本官把禁军历年账簿全都查个千百遍。 沈泽川忽而一笑，移开了目光，坐在椅上吃茶，他面上有笑，心 却逐渐下沉。这笔账若非有薛修卓参与，他都未必会注意到，只怕萧迟也自个儿也已经忘了。难道薛修卓从那时起便已经在提防禁军了吗？沈泽川沉默着，吹了吹茶沫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